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

Come on.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古月。下面请欣赏贝多芬的第六田园交响曲。 Thank you.

的交响空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